喂，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牛医生出支龟腿啦，屌！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你 啊？讲、一条 free 先，啲人成日话我哋唔讲嘢。今日录咩啊？ 今日录乜捻嘢都好啊！ 又系閪精啦，屌你老味！我话俾你听，今日咧都系谈閪精，因为閪精咧真系撞过好捻多，亦都系。 咪佢啲网友系咪？我嗰班网友唔见晒。 唔系啊，个都想搵你嚟录音，但系你啊真系唔喺度。 点解你个钟要攞条橡筋扣箍住？ 屌你甩咗出嚟啊！把呢度全部睇一睇啊！ 我以为你下晚。呢个后二代主义嘅， 全部甩捻晒出嚟啦！ 呢排阿笋哥就顶住我个位好耐啦， 顶咗好耐啦，顶啊你！ 咁即系而家，唔系唔紧要嘅， 我等一俾胶布你知啦。 呢啲唔系啲閪毛嚟嘅，啲閪人。 有咁多好啦，屌！ 阿笋哥以后唔使再上嚟录音系咪啊？我之 后咁啊，好啲都你都乖 仔。阿笋阿笋哥系嘛？ 我哋頭先咧，我話俾大家聽咁 嘅 set 嘢咧，就攞張 椅子， 邊個網友知道？ 唔係啦，我哋講下我哋頭先做咗啲咩啦。咁我頭先上嚟就， 啲網友好勁，真係會教你點做嘅。 係，我就係啊，佢有啲咩誒淫西精嗰啲係嘛？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嗰啲咩戰文聯嗰啲係嘛？ 係有啲人真係好叻㗎，教我哋。 我想講都請教網友啦，我就小弟就想買部電話。啊，唔係電話，買部 notebook 啦，啲流動，咁就買咗隻嗰啲叫做可以插 SIM 卡落去嗰啲手指，就插落個 notebook 度，希望無線上網啦。咁你知我哋窮人就好收家嘅，就係啲點解我要點解嗱？你話咁點解唔直接上去出張3G 卡，佢俾埋即係你簽約，佢咪俾埋嗰個手指你咯？但係因為我想用嗰啲而家平嗰啲 plan 咧， 即係97蚊又唔上網嗰啲。 唔係而家佢中國移動有啦，即係同埋。有一個叫做 Telecom Digit 電信數碼都有68蚊一個月嘅，咁加埋隧道費80蚊，我諗住用80蚊上網，因為嗰啲係貨手機嘅，但係可唔可以用喺電腦唔知道，咁我就買手指嚟播，點知 就但買嗰陣時啲人話得嘅， 點知咪用係用唔到，咁啊， 但係有啲網友知道點用啊， 我哋都成30-40歲咁撚收卡，不過呢啲又唔撚拍。講俾人聽嘅，收家咪收家咯， 係咪一慳錢冇辦法啫？ 咪咯， 真係窮，真係窮， 窮都係冇辦法咯，真係。 窮又冇辦法，真係冇辦法。 話説我今日咧就同條女啦，就走咗去西九龍中心，咁裏面行下街咯。咁我哋就見到有個攤檔，咁就賣嗰啲鹹濕嘢，咁啊寫住買半斤啊一斤，有一隻叫洛陽神花，你食過未啊？洛神花紅色嗰啲咧。幾好食㗎，甜甜地。咁咧，我就佢買幾廿蚊磅，你知唔知講咩啊？我想買幾蚊得唔撚得？ 打襯你 一句。佢望撚住我，唔撚出聲，想笑唔笑？跟住咧，我就話最少買幾多啊，阿姐？10蚊啦咁樣。跟住咧，隔離咧，佢有個兜就賣金針魚嘅。你食過啲金針魚未啊？即係嗰只好似魔鬼啲細細條。咁我佢寫40幾蚊半斤，我問。可唔可以買少少？你知唔知佢講咩？ 唔得， 12蚊。跟住我條女話唔買啦。跟住我話唔好意思啊，姐，我籌乜住唔攬埋。 牛醫生，我講俾你聽，你頭先食嗰啲乜嘢洛陽花咩花？我話俾你。 洛神花嘛。 試過一次食嗰啲唔知乜撚嘢，藍色嘅，食撚完成條脷同個口都係咁嘅色。 藍色嘅。 因為中撚咗毒。 好似嗰啲人哋嗰啲 屌佢老 味車嗰啲 啊！屌你老味成個口都係。洛神。連個口唇都係咁樣。 洛神花本身係天然。顏色嚟噶喎， 屌你啦！佢加撚咗啲嘢落去，大佬。 講下呢樣嘢，我未講完。其實我都今日唔知講乜嘢上到嚟，就我閪精咯。咁咧講起粒色呢樣嘢咧，就你有冇睇電視？就話咧，大陸人好叻啊！呢排就做一啲假嘅海參啊， 有冇？有。 哇，好撚真噶！ 用嗰啲唔知咩橡膠粉啊， 係啦，抌落去佢 膠粉啊， 但係粒色噶。但係咧，佢就俾人批評佢做一樣嘢做得唔似咩啊？ 冇嘴。 唔係啊，冇嘴嘅 好內臟， 不嬲個嘴同內臟好難揾嘅啦。你會唔會攞條心去揾個嘴啊？ 梗係唔會啦，不如啤嘅時候啤埋。 唔係，佢話最難係嗰啲。角咧有大有細嘅天然嗰啲，佢做佢應該做，就應該做得一模一樣， 唔係甩出嚟。 我話俾你聽啊，你當你揾到假嗰時候，你就挑剔人哋；到你真係，到你真係買嗰時候，你咪一人賴嘢。唔好話人啦，賴嘢就算啦。 呢個閪精多到係，我話俾你聽，大 我今日買唔係 黐到係。 喂，唔緊要，我今日買呢隻手指都賴嘢，幾百蚊俾人呃撚咗，點解啊？窮啊嘛，慳錢都唔係窮咯，叫慳錢咯，慳慳埋埋就算咯。等於你， 我定一比較， 等於你。 六合彩啫嘛，六合彩一億啲人個個都咁搏幾球水，連周秀娜都走去拍幾球水。 我都買撚咗一千銀啦，屌你！ 買唔撚多做乜撚嘢？你知我買幾多？ 買七條七十蚊。 你知唔知我買幾多？我買唔買咯？我見撚到人都咁撚多。 我買咗十條七十蚊。 我攞咗廿蚊，就翻去維康超級市場買一罐雜果翻屋企食。屌你老味十幾蚊，唔係我攞嚟食咗係冇撚嬲啊！ 咁啊係，屌 唔係阿星就醒啲，四廿蚊。 唔係佢最撚唔食一樣嘢就係講俾人聽啦，屌你坐喺凳度。 唔係我中意咁樣係啊。 佢最笨柒一樣嘢就係 財有傻福啊嘛。好啦，咁我講翻西九龍先。今日行西九龍，有一樣嘢就係咧，要行頂即係嗰啲無聊時間行頂層咧，好多靚女嘅喎，有啲女咧。穿著一個人穿著高踭鞋行嚟行去咧，唔係冇，我想事情想抱佢翻屋企。 屌你，我都想，我想好撚耐添。 啊，我真係好耐冇行西九龍啦，咁啊行下，今日行下呢一個深水埗嘅高登電腦中心啊。咁之時間上早啦，咁佢推出啲電腦，我係咁問人啦。啊，嗰啲人咧唔即係佢未仲未嬲啊，嗰啲。 佢未興啫。 係未興，佢都好好心機咧，佢即係漏你，同埋佢俾卡片你漏你做生意喎，仲有咧。你講都差唔多，好似好實咁啦。你一行開，喂，再行過嚟平啲啊！跟住你又唔行，佢又冇乜嘢嘅喎。幾好啊！ 屌你，你試下硬少少啊！生仔，我屌你老母啊！ 我諗啊，真係咁，我屌你老母啊！ 我試撚過啦。 咁我今日買呢隻手指咧，就係全個場係最平嘅。咁我就 會唔會就係因為佢所以就 咁啊？一定係啦。咁我買嗰陣時，你知唔知我講咗佢好拔咁答咗我 no 咩咧？ 可唔可以平啲？佢話 no 唔得。咁樣，佢話真係我話係有生意難做啊咁樣。 屌陳你算偷笑啲， 係啊，佢真係屌鳩我，即係咁啊，周圍行下咯，同埋我好中意就去行翻嗰檔食街咧，即係喺福麻街啊、福乜街嗰度咧，咁我就喺嗰個見到傷心呢個酸辣粉喎，你有冇見過啊？ 未啊。 傷心酸辣粉好出名嘅喎，佢就寫住咧就酸到流眼淚，佢就話咩？ 傷心酸辣粉真係未。 酸辣粉其實 咁我酸辣嘢又唔中意食嘅。 食到咧你流口水流眼淚。 咁好似嘔出嚟啲嘢咁啊，味水我不嬲。 佢嗰啲係薯粉啊嘛。係 啊。 咁我就 薯粉啊。 我就去咗斜對面嗰間車仔麵，而家車仔麵幾好食嘅，啲味精又幾辣啊咁樣。好耐冇食過啊咁樣咯。 你係咪食得好嘢多？ 唔系，我食得豬扒多真系。 有呢个大家都系啦，我头先都食得豬扒揾多。唔系呢排遇咗好多閪精，点解咧？我话说咧就系、是近排即系小弟咧就即系撞到个同事，咁咧就个同事啊谂住大家见面即系迎面而行，大家 想你谂住佢嗌你，佢又谂住你嗌佢。 我谂住嗌佢啊，真系噶！你知唔知个同事做咩嘢咧？将个下巴贴捻住条颈。 你嗌咗，大家听到噶喎。 咁啊，行开。 真 咁有啲嘢又唔好自己一厢情愿啦 咁我都见到个同事，佢焗捻住就嗌我牛大夫咯。咁就 系佢打唔系打你威牛大夫，我系啦边个边个。 但系就即系见到佢拍膊头咁，但系之后就即系好快走咗去咯。 屌你真系，我哋而家年纪大咗之后 呢啲都算啦。嗱我咧诊所都成日讲噶啦，不过好耐冇够讲，因为今日有温故知新啊嘛。咁话说今日有两个大陆呢就嚟啦，咁我今朝有啲事会。早走嘅，本来咁佢就带埋嚟，我两个钟嚟到啊，咁啊姑娘就话两个钟后医生可能有啲急事要走喎、 啊， 我而家同你讲两个钟后到，你明唔明啊姑娘咁啊，姑娘就话， 唔系医生，我想问下你系城中名医，要预约约得咁紧要，我哋唔知啊， 我都觉得好奇怪喎、啊，点解你某啲方面就走嚟睇嘅咁啊，咁啊嚟啦，咁嚟到啊，佢条女，我想讲下条女，个男人系麻甩柒嚟嘅，好老噶啦，条女30岁未够，但系个波好卵大嘅。 你应该赞下佢，哇，数你个波好卵大喎。 佢系我睇佢块面，但系我就 夹住佢波咯。 梗系啦，但系冇嗱，你唔好通常直夹嘅，通常你遮个对眼先夹。点样遮个对眼？譬如你同佢探下耳仔啊，做下其他嘢咧，又借耳望，你唔好直接望，如果唔系冇礼貌。 唔系你揸下， 揸嘅要啦，但系冇机会咧，个男人喺度咧。 讲话而家发烧咧，就要喺度即系检验下有冇染 癌。佢好捻大波，呢排唔知做乜嘢，好捻大波 嚟嗰啲。 唔捻知啦，总之嗰啲你但 唔系 啲网友都应该识分噶啦，嗰啲胸围好捻大嘅而家。 我想问你点解啲人会话你条裤真系性感得好紧要？ 唔系佢全部都系毛啊， 唔系 批毛捐出嚟。 咁多人会预约你嚟睇医生，会唔会即系你系咪有两招耍 嘢咧？我就话俾你听， 唔系尤其我哋啲同事揾你睇医生啊，而家。 唔係呢啲嗰啲係另外一原因啦，我 即係睇你想唔想講啊。但係我想話俾你聽，你我好閪啊對啲病人，但係問題咧啊，佢哋咧就覺得貴啊受落過，有啲人有一班人係咁喎，真係好奇怪喎。即係以前咧，當我剛剛出嚟做嗰陣時候，係講緊百零蚊， 係 百零頭啊，講緊係兩三日藥，咁咧仲量平，咁啊又俾人哋折扣啊，又係優惠俾眾援。都人哋都係唔撚收你嘅，好啦，當你同人打工，你冇咗個心理障礙，你同人哋係咁收貴咧，啊，嗰啲人又好咩嘅喎？即係我成日都話做唔撚嚟霸撚就，即係睇睇唔撚睇霸撚就，啊抱住呢個心態咧，嗰啲閪撚咧就係咁黐撚住你嘅喎。 笨柒啦！你嗰陣時應該可以2000蚊一次就多人睇你啊！ 咁啊，做啲執咯，做啲執咯。 屌你，我排撚曬盆，哇咁堅2000蚊，屌你老味有咩食先？ 呢啲情況都係耐唔中嘅，但係問題就。即係你都係抱住個態度去做嘢咧，咁啊冇死㗎啦！即係自己個宗旨個態度。 咁啊，多啲同事揾你咯，你快。 唔係阿曾凡光都好似聽講好高好高人高，唔係即係好高收費，但係都好多人好 buy 佢㗎喎。 屌你呢個黐線佬嚟㗎！你睇好睇唔睇睇個黐線佬。 佢講嘢嗰把口係掂㗎喎， 佢講嘢掂，但係佢智商唔係佢講俾你啲觀點唔掂咧，大佬。 佢每次一講啲賭啊嗰啲嘢就走出嚟。 佢咪懶賭賭徒咯，佢咪病態賭徒咯，屌你老味！ 他每次说不是你不觉得一讲病态赌徒他就是城中的权威来 的。屌他是嘛屌就是等着你一次跟我说一个病人他就有 OCD, 即是有些强迫症他很想闻对脚。 哎我觉得他就嗌那个小孩子就说你每次这样做你就在个商场度跟人哋说我现在要剥了对鞋闻对脚周围跟人哋说跟着你就做啦。他用这样东西尴尬这样东 西。他不是尴尬他等着你去打你又想摸人屎忽你会跟人说喂小姐我要摸你屎忽啦咁先摸啦黄磊教嘅諗啲嘢都 屌你摸屎忽讲起摸屎忽话俾你听呢就有一次我就唔知有冇讲我就冲灯啦咁就俾人扣撚咗十分咁而唔係之前有一单嘅啦咁而家呢逢係扣咁样就分数揸车呢就要去逼佢上嗰啲 叫 改善态度嘅过程大家所以千唔好即係以身示法啦咁呢我嗰次去到嗰个 Sir 你都知㗎啦上一日堂都吹撚水㗎佢就讲到一样嘢就话其实呢唔係咁容易㗎要去非禮一个人佢话呢地铁道呢你真係人多你要挨埋佢其实係好难嘅所以多数非禮得人嗰啲都係故意嘅好难话唔觉意佢话你话你试下走埋去你抓下人哋个波啊或者碰人波好难嘅其实 我有一个朋友咁呢就话说呢就非禮咁喺地铁嗰度咁佢又冇做过救生员嚟嘅六尺高 你又知佢冇做过 你听埋我讲先啦因为佢个手瓜好似亚历舒华辛加咁非禮嗰、那个个靓妹咧就好似得四尺零高嘅啫，系廿零岁嘅。咁佢话 佢条卵撞到佢口啊！ 真系好非礼你啊，小姐。咁嗰个八婆咧，佢就话俾我听，佢个八婆咧就掹住我，咁我猛啦，咪一巴打埋去咯。 咁啊非礼啊？ 唔系啊，个八婆晕捻咗啊，真系晕捻咗喺笪地度啊。咁之后个亚修啊。AOABH 啊， 咁呢啲叫 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入咗啊，仲坐紧监啊，而家点解啊？因为佢六尺高。嗰、那個僆妹得四尺高，那個官一睇個身形，佢嗱非禮我未必過得入嚟，但係嚴重傷害他人身體過得入。 呢啲嗰個嘅印象好緊要 喎。係啊，因為你六尺幾高，屌你個僆妹得個四尺高。 唔係，就算啊，我咁講啦，呢度同大家傾啊，就如果你大家咁高咁大咧，嘈起嚟都係唔想著數，點解咧？一上到去咧，個官咧一日煩咁撚多嘢煩，佢又 猛㗎啦。 佢個老婆又買大咗啲嘢，又冇錢，一陣間外母又逼鳩佢，係嘛？你唔知佢背後做乜撚嘢啊？又唔去得砵蘭街叫雞，即係谷谷埋埋，你班撚樣日日嘈喧巴閉喺出面，一日審撚嗱，有嗰啲官又分好多種啊嘛。你嗌我處理埋呢啲咁嘅撚樣嘢，一陣間又話小販又話啲違例泊車，乜撚閪嘢，佢好撚敏噶嘛。有一啲入到嚟好似阿芝阿朱又講唔清楚，問你有冇錢罰錢，一陣間又話自己 又話平啲啊，又話屌你買嘢 好撚敏噶，話俾你聽。有啲一陣間響電話啊，一陣間嘈，同個差佬就嘈差佬喧喧巴閉。好啦， 個官有帶槍嘅真係射殺你啊！屌你， 仲有啲遲到咧，嗌撚咗又唔知去邊嘅啫。個官其實真係冇乜所謂，玩鳩你係咪先？ 咁我想問咧，最低工資你有冇嘢講 啊？有㗎，一陣間講啊。 有啊，喂，咁我哋突然間停一呢集先講集最低工資啊。 咁咧，我就講翻個官，即係真係好撚激鳩氣，所以咧有陣時咧，你兩個咁高咁大，你冇咩咧？即係唔好嘈，一嘈真嗌差人就好撚煩。咁試過有一次我就坐火車啦，就翻內地啦。咁有條僆仔咧就同個伯父喺度嘈，我屌你老母咁樣。跟住話乜撚嘢而家係咪乜撚出嚟乜乜乜？跟住兩個打，跟住有個阿叔都算好噶。 哎呀，大家算啦，都翻去啦，翻大家翻去开心啫。唔通大家 咁咪中埋个阿叔咯？ 唔系个阿叔讲得好噶，唔通大家去差馆咩？咁跟住条僆仔仲唔知死，仲喺度空埋去。哎，我心谂系即系佢哋可能未濑过嘢，濑过嘢咧就真系知。你好嗱，第一啲案件就唔係即刻審嘅，仲要拖一段時間。咁你又好撚煩，心理個又心理好多障礙，一陣間又諸如此類，係咪先？係。咁啊，官唔撚理你噶嘛，一個告曬兩個噶啦嘛。 告埋三個啊！你做和事佬，我有個老友咪做和事佬，俾人打。 都係通常和事佬咧，我見過一單，又係俾人告埋嘅喎。 因為俾人打啊嘛。 佢唔撚理係啦。 係啊。 嗱，俾人打嗰個咧，又永遠好撚慘喎，都係告 佢打 交喎， 告 你打交 㗎、啊。 所以大家聽眾知道。 千祈唔好做和事佬啊！ 打同被打 都係一樣告。 叫佢打交喎，咁撚樣咧香港法律， 但係呢個係世界上面嘅法律嚟嘅，因為佢唔知道你有冇還過手嘛，即係你話影到就一件事， 除非有證人啦， 係 係係，但係你睇邊一個人就證人咯，咁咯， 啱，即係你揾個屌你黑衣做證人啊，梗係死撚梗啦， 好撚煩嘅，咁啊，我想就係講閪證啦，繼續講閪證啦。咁我哋每日診所都好撚多閪症嘅， 我哋有啲同事啦， 同事係唔好講嗰啲啦，即係你呢排都 唔係你講完啲人咪唔嚟揾你咯， 嗰啲就咩啦，我講講其他啲啦， 你想啲人唔嚟揾你，你一講講完就唔嚟揾你啊， 即係我哋有個病，我哋唔係個病，我哋有個網友成日叫咩咧？誒嗰時係做護士嗰叫咩啊？成日都喺外國嘅咧，我都之前我都好贊同我哋嗰個係啦，唔係講 Suki 喎 ，Suki 呢排冇揾我嘅喺個網上面。佢話係咪因為我唔做所以唔聽啊？ 可能 係。咁咧就講翻係啦，唔係我講我診所啊，咁有啲閪精成入到嚟都係啦。佢根本上咧指指點點，妹仔大過主人婆，即係冇分裝下入到嚟。我要咁，我要咁，我要咁，我不嬲都唔舒服。上次打針打一支針好啲嘅喎，但係跟住又話你同我打支針啦咁樣，跟住 打支肉針啊。 哇，好撚煩，唔係嗰啲咧閪精咧，你見撚到佢都唔撚追攞條撚唔撚眼嘅。 系， 咁啊，跟住臨走時啦，即係啲閪精閪精噶啦，行到門口閂到一半門，同我俾人教我，即係咁嘅喎。咁你話係咪真係？ 等於有一次，我話俾你聽， 冇禮貌。 咁咧，我哋即係黐線佬醫院嚟噶嘛。咁有一個黐線佬嘅家屬同個黐線佬咧，就嚟開病假叫 我。我聽講你哋黐線佬醫院多咗個黐線醫生添啊！ 黐線佬，你唔好講 啦，你唔好講啦，講下算啦。 咁咧， 啲網啲網友吊下個人先， 黐線佬咧就話算咧就同個家屬嚟做黐線。喂，阿醫生，我而家住喺醫院一個月啦，你開病假俾我，可唔可以唔寫我有 精神病？ 精神病。咁個醫生即刻打都得。 得， 寫你有咩病？ 寫乜撚嘢都得咯。 佢話不如你寫我有腎病。 咁啊，你 唔係個醫生亦都打得咗個突。 係腎病。 佢話：咁我哋好難寫嘅，不如寫你唔開心啊。唔开心即系精神病啦，咁你都系帮我写翻肾病啦，咁嗰个医生梗系唔制啦，我叫你写肾病，你制唔制啊？梗系咁唔制噶啦。 同啲黐线佬讲话制，跟住写另外一个字戆鸠啊，嗰句佢你鸠啦， 你写戆之后搞 戆鸠戆。 咁咧，话说个黐线佬个家属同个黐线佬就 唔系可以有阵时咁噶喎，我成日都发觉咧呢啲嘢走仔咪写佢就咁写 mental illness 咯。 咁咪即係黐線佬病咯， 你自己就乜都唔使就寫 mental illness， 等於有啲人咧， 咁你唔都寫 illness 咩？你又寫 illness 咯？ 有啲人嚟睇專科啦，譬如睇婦科，咪揾個婦科病；有啲人嚟睇精神病，睇皮膚病，皮膚病咁咯，即係唔寫咩事就好暗 淡。咁你不如寫個病字落去 ，illness 咁樣 都得㗎。其實你咩事病咯？ 人哋屌柒你啊嘛！ 但你入精神病咁耐咁多嘢好難寫嘅，你真係 啱啊！屌你真係黐撚線！屌你之後即係呢個都唔係問題，最緊要就係佢哋黐撚線到即係又拍拖又成嗰下嘢先。 唔緊要，咪綁撚住佢咯，綁撚住佢寫。 綁撚住醫生啊！ 寫住有撚好撚病啊！ 屌你老味！呢個世界真係越嚟越多。 我見到你個書架度有一本書叫《村上收音機》係咩嚟嘅呢本？ 村上春樹寫嘅呢本書。 係關於村上有個收音機。 唔係，係關於村上春樹嘅。呢本書叫《村上收音機》，仲未睇啊呢本。 未再睇啊！我仲諗想嗌你同大家分享下呢本書。 唔係呢本未睇。 今日話説我喺西九龍中心對面一間好舊嘅嗰啲雜貨書檔咧，就見到有《金瓶梅》啦。 唔係，而家啲《金瓶梅》 $70本喎。 唔同咗以前啊，因為真正 係繁體簡嚟，唔係繁體。 唔係繁體簡體。因為佢版本有問題，因為金瓶梅同埋佢金瓶梅嗰本書咧，基本上係好鹹濕嘅。佢而家我哋市面上買到嗰啲咧精裝版嚟，即係簡。 我一見到佢，我即刻咧扯旗喎，唔知點解。咁我就好希望去睇。 字里行间揾出一啲咸嘅， 唔系佢以前佢我话， 其 实 中国以前好惨啊，啲人冇咸书睇就系咁，即系有啦，都系嗰啲唔多啦，但 系 话佢公仔 啊嘛， 唔 系有记载 屌你而家够有鸡斗啦，又唔见咩？ 唔系啊，而家边人有买咸书噶？屌你买咸书笑鸠你啊，上网 download 唔系 啊， 我讲以前啲中国人惨啊，要从字里行间里面咧细细微。 咁你谂下当时作家几劲啊，可以写到啲嘢咁。 用文字去写到你打飞机系嘛？ 屌你试下而家用文字写到打飞机，你真系打鸠佢，真系上两鸠即刻喺落佢面度啊！ 来来去去咪个包租婆啊、摸底裤识有你啊嗰啲。 包租婆个老公去捻咗行船，咁之后你咪走过去屌閪，一系就送外卖。就系都系呢啲嘢噶啦。 文化嘅差异系。 唔系呢个文化嘅差异嚟嘅。 但系以前含蓄啲嘅。 以前唔係含蓄啲，係以前我哋嗰、那個資訊網絡冇咁發達，所以就 即係屌喺度著住衫屌係嘛，捐入去。你資訊網絡 咧，呢個係日本嘅叫留言嘅，日本有一列鹹氣叫留言，就係著住衫屌。 不過冇濕咩喎，冇三 D 肉蒲團呢本書。 屌你冇睇肉蒲團都睇把撚啊屌！ 同埋我就有幾本書啦，有蒲松齡嗰本啦，聊齋啦， 聊齋聊齋。有 你有紅樓夢啦， 紅樓夢 三國演義，你同埋唐詩三百首呢幾本名著，都係萬七八十蚊。 俾黑社會睇，仲有俾膠紙你黐。 仲有對面咧，呢一個舊書攤咧有一個掛滿西洋畫嘅一個畫廊。咁其中我揾到八十蚊嘅蒙羅麗莎，但係唔係林子祥嘅樣。 馬騮有我啊屌！ 唔係我想揾呢本呢幅畫係由貓個頭點樣去揾到咧？ 上網有 download 啊？ 係咩？ 係啊 係。我印出嚟呢又 唔係上網有 download 嘅真 係。我屋企有幅山果畫300万嘅，你有冇？ 屌你啦！我知你嗰封乜撚嘢喺度， 即係咁咯。 我突到嘔，屌喂！咁我哋今集錄咁多，下一集我哋講最低工資， 最低時薪100蚊啊！ 係咁先，拜拜。